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玉敏踢爆》。今日是2019年12月3日。咁啊，呢个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，即系港共政权嘅头目啊，今日咧就喺呢个特首办会见记者。咁我哋咧《天狗日报》咧都有即系喺现场做直播嘅啊。咁啊，根据我哋《天狗日报》记者嘅报道咧，就话咧呢个林郑月娥咧啊，即係將呢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咧，就讀成呢個香港人權即係與自由法案咁。咁講到呢度嘅時候咧，佢喺度評論，即係美國係冇必要去通過一條咁嘅法例嘅嚇。咁佢就提到咧，香港嘅傳媒有採訪自由、集會自由同埋宗教自由啊。咁即係話傳媒有呢個採訪自由啦。咁我哋香港人又有呢個所謂集會自由。同埋宗教自由咁啊，受到基本法保障嘅啊，咁呢個美國嘅人權及自由法案咧就冇立法嘅必要。喂，我哋而家開始發覺咧，即係呢個林鄭月娥咧，即係呢幾個月啊，從呢件事嗰、那個即係事態嘅發展到今日為止，咁啊6個月係嘛，不但止佢嘅所謂止暴制亂咧就冇成功。仲有香港嘅經濟不斷向下滑，仲有個政府，成個特區政府個民望咧就係有史以來最低，咁啊，即係由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以來，歷任嘅特首第一林鄭月娥咧就已經係去到咧，即係得嗰10多分，分分鐘而家就變成個位數，你係好難想象喺一個開放文明嘅社會嘅一個領導人。一個行政嘅首長，佢嘅支持度係得10多%，係嘛？甚至而家係有可能變成個位數，跟住佢仍然可以繼續坐喺呢個位度，係嘛？每個禮拜二喺行政會議召開之前行出嚟喺度狗噏，所以林鄭基本上你睇到嘅語言失禁，我用呢4個字嚟形容佢，係嘛？我就唔想講思覺失調，因為思覺失調係精神病嘅一種，係情緒病嘅一種。講思覺失調就會得罪咗嗰啲思覺失調嘅病患者。我話佢語言失禁，每次行出嚟講嚟講去都係3幅皮。其實佢都係一個表達能力相當強嘅政務官，能言善辯，可以咁樣講係嘛？即係你睇佢做政務官嘅時代係嘛？包括佢做司長啊。喺呢個立法會，即係佢答詢嘅時候咧，都係即係嗰個表達能力都係相當強嘅。你唔好理佢裏嗰邊嘅內容，你同唔同意？但係而家已經出現呢個語言失禁。呢、這個語言失禁就係、是、第一就係講嚟講去3幅皮，第二就係成日講一啲佢自己唔相信嘅嘢，第三咧就係成日都9不搭8。好似今日我哋嗰個報導特別點出呢一點。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呢、這個係美國嘅國會啊，兩個即係國會眾議院、參議院幾乎一致通過嘅，係咪？然後咧呢一、這個白宮嘅領導人嚇、啊，華盛頓嘅呢一個白宮嘅阿頭嚇、啊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喺10日之內就簽咗呢一個法案，就正式成為美國嘅法律，係咪？咁好啦，裏面有關呢個法案嘅內容，大家可以上網睇到嘅。我喺其他嘅節目都有提到，法案就擺咗喺度，執唔執行呢就睇呢個美國政府嘅態度，係咪？美國政府未執行呢條法案之前，呢、這個中國就已經反制啦。啊，個反制嘅行動具體嘅就有兩種，第一就係、是、唔接受呢個美國嘅軍艦同埋軍機嚟香港休整嘅呢個申請啊，即係你軍艦停喺香港，跟住啲啊，即係軍人就上岸走去蘭桂坊飲下酒啊，呢不批准係嘛？第二咧就係、是、制裁嗰啲佢認為係喺呢個修例風波期間啊，即係嗰啲所作所為咧。是非常之唔適當嘅，呢啲所謂美國嘅非政府組織嗰啲 NGO 係嘛？咁我哋琴日踩場講過啦，係嘛？美國就反制啦，唔係美呢、這個美國都未實行呢條法例，呢、這個中國就開始反制係嘛？咁你林鄭月娥今日喺評論呢個美國人權與民主法案嘅時候，嗰、那個係好清楚 human and democracy at 係咁講嘅美國與民主。咁你忽然間就講咗美國與自由法案，就以為嗰個咧就係、是、同香港自由有關嘅。咁事實都同香港自由有關，但係個法案就唔係咁樣講嘅。OK 啊，個法案名稱唔係咁嘅。咁於是咧，你係張冠李戴，不過自由同民主其實兩個唔同嘅概念嚟嘅嚇。即係有民主就必然有自由啦，有自由未必有民主嘅。OK 啊，兩個唔同嘅概念，但唔緊要。開始語言失禁，跟住就喺度大放厥詞。我哋香港有採訪自由，採咩訪自由啫？啲記者而家出嚟採訪，成日俾人打嘅，係咪？因為警方成日阻撓記者嘅採訪自由。咁佢又話有集會自由，有咩集會自由啫？係咪？而家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，集會遊行經常都係批呢個反對通知書，係咪？唔批不反對通知書，基本上就係限制香港人嘅集會結社自由。而家實情就係咁樣噶嘛，係咪？另外，至於話宗教自由嗰啲，就真係兩睇嘅啫，係咪？咁好啦，無論點都好，又喺度即係所謂九唔搭八咁樣講嘢，所以大家即係對於即係而家即係林鄭月娥表現咧，有啲人就擔心啊，以為佢有精神病啊，係咪？咁當然呢個唔係人身攻擊嘅，有啲人愛護佢，擔心佢會發神經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係咪？咁所以大家可以睇下我哋嗰段直播嘅影片咧，你都睇到佢嗰啲嘴臉咧，就係非常之乞人憎，係嘛？咁講嚟講去就係、是、譴責啊，譴責又譴責，跟住反思又反思。咁有人就講笑，反思反咩思？反轉藍絲，反轉黃絲，咩叫反思咧？係嘛？咁自己就好似行屍走肉咁。咁你而家講嗰啲嘢，譬如每次都係講咁樣噶啦、啊、希望呢、這個。可以香港盡快恢復秩序啊，係嘛？呢、這個啊，盡早呢個經濟復甦啊，等等啊。咁而家香港經歷外憂內患嚇、啊，希望每個市民都珍惜香港，係嘛？咁啊，而家首要嘅任務咧，就係、是、要制止暴力啊。咁呢個係習近平嘅上語嚟噶嘛？習近平話止暴制亂係當前急務啊，最緊要嘅。咁你又係講呢啲，咁大家又會問點樣先令到經濟復甦咧？怎樣才令到個經濟、那個、社會秩序會恢復呢？怎樣才令到香港可以恢復舊陣時嗰個風貌呢？係咪？就係、是、你林鄭快啲自殺撲街死咪得咯！好多市民嘅心聲嚟嘅。喂，你而家呢個特區政府係一個政府嚟嘅咩？好啦，頭先即係一間咧，即係我即係而家我做緊節目嘅時候，就呢、是、一個律政司司長鄭若華終於出面啦，啊，即係行出嚟露面開記者會啦。較早時係咪喺呢一個倫敦，佢就話自己遇到暴力對待，其實畫面睇到嘅就係即係大家推擁期間，好多人係咪喺度抗議佢嘅時候，咁佢自己就可能因為失重啦，係咪上重下輕咁啊撲咗街，咁啊撲咗街之後就借故就喺呢一個倫敦休息，唔翻嚟香港。喂，咁啊真係撲街啦！你係律政司司長嚟噶嘛，大佬？咁原來根據而家嗰個制度，律政司司長如果休假咧，係冇署任嘅，係嘛？咁即係話你成個律政司係 running system 咧，有呢個契弟，冇呢個八婆都冇乜所謂噶啦，啱唔啱啊？係嘛？今日啲報紙又趌佢，係嘛？啲傳媒又趌佢，點解你可以喂大佬咁樣即係人間蒸發嘅咧？咁奇怪嘅咧？究竟你喺倫敦定喺香港咧？係咪？咁啊搞到今日局主行出嚟開記者會，你林鄭月娥點可以包庇呢一個人呢？喂，呢、這個幾乎係已經係香港人最大公約數，就係、是、叫佢冚家產撲街死，即刻落台。呢、這個係香港人嘅共識嚟，不分藍絲黃絲。我同好多嗰啲即係問過好多啲建制派嗰啲人，個個都認為佢應該落台嘅。嗱，我費事開名啦，係咪？啲有可能驚死啦。我問過十個建制派嘅人，十個建制派嗰啲政治人物都認為鄭若驊應該落台嘅。所以而家嘅情況就係，你最高嗰、那個最大權力嗰個行政長官就語言失禁、語無倫次，係嘛？九唔搭八，而家行出嚟講嘢，講每一句説話，喂，都係完全冇實質意義嘅，係嘛？叫你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，呢、這個亦都係最大公約數，香港人嘅共識。你係關人，喂，場選舉贏咗，對香港人有咩得著咧？請問，除咗喂呢一班泛民主派，咪多嗰幾百個？席位咁啊多咗好多水之外，啊又揾咗多一班政治素人可以做區議員啊，每個月有3萬幾蚊入息，係嘛？可以請兩個助理，每個10000幾，養一班人之外，我哋贏咗咩咧？香港人贏咗啖氣，係嘛？ 或者你話贏咗就係、是、哦個民意好清楚啦，有160多萬人係反對你呢個政府嘅，係咪？所以就投票嚟表達佢呢一個咁嘅意願，而唔係去投一投呢張票去選一個真係適合做區議員嘅人。咁你可以咁樣講嘅係咪？咁我呢個係民意，咁你做咗啲咩咧？政府回應咗啲咩咧？請問林鄭月娥嘅回應就係反思、反思再反思，即係反你老母咩？真係係咪？點樣反思咧？成日講嚟講去三幅皮，譴責。谴责谴责，止暴制乱，当权急暴。你每一个礼拜二见到佢都系讲呢啲嘢嘅，系毫无新意嘅，系咪？好啦，轮到呢啲咁嘅三个司长，喂，呢个张建宗就废到冇人有嘅，你而家行出嚟行尸走肉，系咪？每次你听佢讲嘢咧，即系老实讲，你几乎又系想连个电视机都打爆佢嘅，系咪？如果你有狂躁症嘅人咧。你屋企嗰啲電視機就唔好買嗰啲靚嘅啦，係咪？因為打完爛一個又要買嗰一個，咁就係好笨嘅，即係自己揾自己撈陣嘅，係咪？呢個係有史以來最差嘅一個政務司長。陳方安生就唔使講啦，功高震主，能力最強，係咪？搞到老董要換人啦，係咪？跟住到曾蔭權，係咪？都叫做一個技術官僚，不過不實，係咪？然後就唐英年，係咪？你數啦，係咪？林瑞麟。你仲连林瑞麟都不如，连呢一个太监读神学嘅林瑞麟都不如，系咪？我嗰阵时话太监读神学，我喺立法会度指住个林瑞麟，佢话要去读神学，我话真系太监读神学啦，系咪？咁有啲人问我点解，我咪冇捻得救咯，屌你真系咪？仲衰过林瑞麟，系咪？咁啊，梗系同呢个即系。特首做政務司司長的時候，亦都冇得比啦，係咪？佢做政務司司長四年，我都係立法會鬧政務司司長鬧得最多嗰個咧，就係被鬧得最多嗰個就係呢個林鄭月娥。被鬧嘅意思係被黃毓民鬧咁解啫。OK， 睇啲人冇鬧佢嘅，對佢充滿期望嘅，包括佢做特首，民主派都話要同佢和解嘅，特別係民主黨咁。民主黨嘅主席話要同佢和解，結果民主黨嘅主席後來咧就叫佢撲街快啲死，叫佢八婆，係嘛？所以你話呢個極端真係係嘛？大家可以睇到嘅咁啊，政務司司長垃圾到不堪，係嘛？你話佢有幾廢就幾廢，係嘛？呢、這個人做呢、這、一個即係、就是、勞福局長嘅時候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可以講喺立法會鬧嘅高官次數最多嘅其中一個。好啦，再嚟到陳茂波，早兩日就喺立法會度講啊，而家經濟唔好啦，啊今年咧就會出現15年第一次出現嘅赤字啦，咁啊點啊？嚇？咁又係諉過於人，諉過於外圍因素，諉過於而家香港社會秩序係嘛未恢復，咁啊所以經濟走下坡，全部自己唔關事，同埋一啲辦法都冇。咁你政府而家有10000多億嘅財政儲備，咁我嚟做咩啊？嚇？留翻系俾你陈茂波带翻屋企使噶，系咪？10000多億财政储备喺度咧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利用呢个经济不景可能出现赤字嘅情况，就好好运用呢啲咁嘅财政储备，系咪应该咁啊？系咪？喺立法会度都冇去表达一个咁嘅，喂，你要所谓即系居安思危，平时就已经成日讲积谷防饥。而家已經係出現不安，經濟一定係走下坡，係嘛？財政會出現赤字，咁你就要話俾人聽，唔使驚，我哋個底仲係好厚。我而家有10000多億嘅財政儲備喺度，嗰、那個公共開支一定唔會減少，即使出現經濟不景，係嘛？我哋赤字預算多啲都唔緊要，增加公共開支，因為我仲有錢喺度，係咪應該要咁啊？喂，而家你就話俾人聽。会出现赤字，跟住下一步咧，你就会收紧个公共开支，肯定嘅，系咪？咪又系与民为敌。三个司长我都讲过啦，张建宗系嘛，废柴一名；陈茂波一样系废柴一名。佢废到派嗰4000元，派到而家都未派完。我谂出年都未派完，派4000元啫。叫即係補漏拾遺，係嘛？用呢個關愛基金派呢4000元啫，都搞到一劈屎咁，係嘛？三個司長全部都係垃圾，即係話你呢啲咁嘅即係狗官自講無能啊，自講無能。 咁你咪玩死香港咯，係嘛？所以我今日嘅主題就係話，睇到呢兩日係嘛？呢啲咁嘅狗官啊、特首啊，係嘛？即係佢哋即係嗰個表現咧，即係我都唔講其他嘢，係嘛？你話呢班人再留喺個政府度，香港仲點會有運行？香港一定冇運行噶嘛，係嘛？但係我哋贏咗呢一個區議會選舉，可以改變呢種現狀咩？可以改變呢一個所謂狗官無能治港玩死香港嘅呢一個殘酷嘅現實咩？係改變唔到嘅，係咪？林鄭月娥繼續每一日行出嚟，繼續喺度狗噏，喺度廢噏，係咪？基本上是語言失禁、精神失常嘅一個人，可以繼續喺度做特首，係咪？咁你話香港即係仲有會有咩明天咧？係咪？到今時今日，好多人都唔明。點解共產黨仲可以容許即係你林鄭月娥繼續留喺度？咁我話你為咗面子，為咗你習近平係陰點林鄭月娥嘅，咁掹佢落嚟，你好冇面係嘛？即係你為咗要你自己嘅面子，你又不惜葬送香港七百幾萬人嘅即係嚇嗰個安危啊！你即係你當係咩啊？當係你自己啊？情緒失禁的、啊、一個補償啊，即係黐咗線，基本上係係嘛？即係我哋唔同其他人，我唔會需同你分析嘅，分析咩啫？而家係好清楚噶嘛？而家係嘛？成個政府未喐過嘅，啊唔需要換人嘅，係嘛？政府係永遠冇錯嘅，警察又永遠冇錯嘅，到而家未告過一個差佬，係嘛？整一個所謂獨立檢討委員會，一定係唔會差喎。差佬嗰個係檢討，你檢討咩啫？呢、這個檢討唔需要成立一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啦，檢討下你自己就得啦，大佬。自殺謝罪咪得咯，林鄭月娥係咪啊？是